迷迷地看着你的眼睛，有时静静地听着你的声音，有时痴痴地望着你的背影，有时默默分享着你的伤心。感觉你就像雨漂浮不定，对你的爱写意在魂牵梦萦，不知你是否读懂我，是否感应。心在跳，情在烧，我真的不愿去寻找。心在跳，情在烧，何时给我温柔的怀抱。心在跳，情在烧，你就在不愿微微的笑。心在跳，情在烧，我会爱你直到天已老。秘密地看着你的眼睛，有时轻轻地听着你的声音，有时痴痴地望着你的背影，有时默默分享着你的伤心。感觉你就像雨漂浮不定，爱写意在魂牵梦萦，不知你是否读懂我，是否感应。情在跳，情在烧，我真的不愿去寻找。情在跳，情在烧，何时给我温柔的怀抱。心在跳，情在烧，你就在不愿微微的笑。心在跳，情在烧，我会爱你直到天已老。情在烧，我真的不愿去寻找。情在跳，情在烧，何时给我温柔的怀抱。情在跳，情在烧，你就在不愿微微的笑。情在跳，情在烧，我会爱你直到天已老。